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39集。两个人面面相觑，其中一人闻见夏侯炼身上短短一缕香味，隔着雨暗暗地传过来，恍然大悟道：“ 他没戴面具，用的脂粉。” 说着朝夏侯炼脸上抹了一把，伸到鼻尖嗅了嗅，道：“ 是铁香阁的脂粉，我家婆娘就用的这个。他家方子特殊，挑的脂粉抹在脸上，水也冲洗不掉，得用湿布沾油才能卸干净。那得进客栈，客栈里有茶友。” 另一个番子说。夏侯炼安安静静垂手站着，沈觉看了他一会儿，道：“ 这倒是镇静得很。” 夏侯炼道：“ 因为我不是。” 沈觉没再说话。雨下得很大，老槐树的叶子被风雨吹打，噼啪作响，窄巷里漆黑一片，每个人的脸都是模模糊糊的一团黑。夏侯炼仰头望着马上的沈觉，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只能看见他看着自己的方向。没来由的，夏侯炼觉察出他的目光里好像有很深的悲哀。客栈里的惨叫声渐渐小了，夏侯炼跟着沈觉他们进了大门，绕过影壁，青砖地上都是殷红的血，混着雨水流进沟里，不一会儿洗刷得干干净净。番子们在处理尸体，挖开土刨出大坑，有名的无名的一具一具扔进去，尸体层叠在里头，头靠着脚，脚并着头，脸上还留着惊骇的表情，定格成一个五官狰狞的面孔。殿堂已经清理干净了，桌椅拉开，中间只留一张靠山椅，旁边放一张乌漆的茶几，地上跪了两个人，穿着明黄色的飞鱼服，头上没戴帽子，网巾歪斜，脸上的肉不停地发抖，依偎在一起，像双峰里的冻鸟。店家和老婆孩子缩在西边板壁的角落，头顶的壁上悬空伸出来一个木头架子，上面放了一座泥金财神像，他们把财神爷当成了菩萨，念着阿弥陀佛不停地拜。沈觉弯身坐在椅子里，夜纱的裙摆扇面一样打开，锦绣西兰金银交错，那两人看见沈觉齐齐打起了摆子，沈觉却不理他们，伸手一指夏侯炼道：“ 端盆油过来，把他的脸洗刷干净。” 番子们端来厨房里的茶油，又取来金质。夏侯把脸上的妆卸得干干净净，还要了盆清水洗脸。朱顺子已经看呆了，他没有混过江湖，这样的易容绝技有耳闻，但不曾亲眼目睹，现在嘴巴里可以塞下一个鸡蛋。夏侯炼卸好妆，坦然地看向沈觉。沈觉站起身走过来，他长得高挑，影子落下来照住跪在地上的夏侯炼。夏侯炼下意识地微微向后，沈觉伸出手在他脸上摸索，不死心似的非要找到面具的缝隙把它撕下来，露出他原本的脸，可是没有。沈觉的心彻底凉了，他觉得自己可笑，明明过了三个七月半，明明下定决心不再想了，还抱着这样微薄的希望，遇见一个会易容术的就觉得有那么一点可能，抓住了就不肯放手，非要真相在眼前一点一点撕开，心也跟着一点一点渗血，最后鲜血淋漓才罢休。人不怕一辈子埋在暗无天日的深渊里， 就怕好不容易爬上去看见一点光明的影子，伸手想要抓，还没有到手里又跌了回去，摔得粉身碎骨。他收回手，背过身，哑声道： 滚。 夏侯恋愣了一下，才反应过来沈爵是对他说话，从地上爬起来走出去，番子拦住他，让他站在游廊底下和朱顺子在一块儿。朱顺子好奇地探手过来，也蹭了一蹭夏侯恋的脸，竖起大拇指道： 嗨，真牛，凭我这火眼金睛都没看出来你那端倪，你这易容术果真了得呀。 夏侯恋心情不好，漫不经心地嗯了两句。他们两个蹲在廊檐下，面前是天井，番子们披着蓑衣在挖坑埋人。 哎，可怜我那兄弟，年纪轻轻就没命了。 朱顺子叹了口气： 看样子我也差不多了，去见了他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好，相顾无言，唯有泪千行啊。 夏侯恋想起燕小北，现在想起来，那个家伙脸色发黑，口眼流血，分明是中了砒霜、乌头之类的毒。怪那日匆忙，没来得及仔细看，还真以为是阿厨不小心把他弄死的。夏侯恋拍了拍朱顺子的肩膀，让他节哀。 哎，都是我自找的。 朱顺子垂头丧气， 放着好好的科举不考，非要进什么东厂。这也就罢了，还自己去魏德那老贼那儿找死去。我算是明白了，就我这鱼脑子，种田还凑合，升官发财，趁早死了心吧。 他扭头看了看沈爵的方向， 你瞧，人家才叫人物呢，大伙都以为他没戏唱了，没想到人家风生水起的很啊。他在暗，魏德在明，谁他娘的笑到最后还不一定呢。 夏侯恋也望过去问道： 跪着的那两个人是谁？ 挺着个将军肚的呀，是锦衣卫同知苏瑜，趴在地上不敢动他那个是北镇府司镇府李长言。 沈爵低头看着地上瑟瑟发抖的两人，阴森森地笑起来： 说你们在哪儿和福王会合？ 苏瑜强打起精神道： 沈爵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半路拦截，还血洗客栈，你可知道朝廷怪罪下来你插翅难逃啊。 说着他又放软语气： 沈爵啊，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，本官替你说情，念你往日忠心，魏公公也不会为难你，咱们把这事瞒下来，不让督察院和刑部知道，你照旧还去南京，如何？ 是是是。 旁边的李长言也开口： 沈公公回头是岸，回头是岸的。 话倒是说得好听，只怕咱家走到半路上就已经没命了。 沈爵胆胆一摆，重新在椅子上坐下来： 你们两个看着办吧，诏狱里的那些刑罚你们又不是不清楚，旧日里在边上看着别人梳洗掏肺倒是别有一番趣味，只是不知今日自己受刑这味道又是如何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